结束就散魂，牺牲诉出妖力的法门。我乃是七世胡道的后人，阴阳与杀容貌似嫦娥如天蝎，被毒蛟清澈无痕迹吞咽，十娘周突成百宝脱险。若非他早知英雄难当起，与双臂盖刀断去了千愁情缘。我来世不做英雄留马，走出凡人体验，愿和你左手爱守着承诺寡言。我来世莫当英雄，盖世争出铿锵天眼，愿和你能爱到哪怕坐井观天。愿和你能爱到哪怕坐井观天。